那个红萝卜。事情说明了，以后我们……我要走了。 哎，等等，请你告诉我，你的娘家为什么不要你了？啊？ 我一切都说了，好不好？他是我的家庭教师，给我补习英文、算术。后来我跟他跑了出来，所以家里不准我再回去了。其实，央告央告父母也没什么完不了的事儿。不过求情，不干。啊，婆母对我很好，我也不愿离开她。啊，没什么，我雇车回去了。 老李在财政所的同事接连出事儿，吴太极被撤了差，又闹着离婚，张大哥的儿子天真被侦缉队给捉拿，张大哥和张大嫂傻眼了。由于张大哥一直很关照老李，所以老李为了帮助张大哥把天真救出来，请所里的同事联名作保。 邱先生，您看啊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联名聚宝保天真一下呢？ 那个天真啊， 张大哥的儿子 啊， 被侦缉队拿去了。 他的儿子， 哎，对啊， 哎呦，这事儿， 看看看看， 您看怎么样？ 看看， 对不起，没我。 哎呀，这事儿真是不好办呐！ 啊，老李啊，你真是好文章啊，呱呱叫。 您就签个字吧。 叫我签字啊？稍稍等一下， 文章是好。 是得考虑考虑，这事 儿 不好办。 老李见联名作保不成，就去找小赵，希望他能够搭救天真。 张老李，行啊，找人找到这儿来了。啊， 我实在有急事。 知道。你是拿着宝状各科里走吗？还真行。要当头等科员了，叫全衙门的人得沾风采。行啊，抖啊！ 你不用给我造谣。我和所长没有什么关系，更无意当什么头等科员。我找你是为了求你办点事。 求？你把这字收回去吧。你们会说小赵，我办点事去。 求什么话？ 说你的。 还是那回事，救张天真，衙门里没一个人肯伸伸手，我是有心无力。 先生， 你怎么样？ 在这儿吧。 啊，行啊，不为天真，还不为张大哥，还不为你老李吗？可你得答应我件事儿。 说吧。 李先生里边请啊。 哎，你真没某老吴的缺吗？ 对天起誓，我没有。 好。哎，我要给你运动运动，你干不干？ 没意思。 没意思。好。 嗯， 咱对张家的事儿也没意思。吹， 那我干呢， 我赢就天真啊。 行， 我的办法和步骤 你不必告诉我， 我怎么干怎么好。 只要你能够帮助张大哥。 好，伙计结账。 好嘞。 行，事儿都交给我了。 都交给你了。对于我，牺牲也好，耍弄也好，可是对张大哥，你只准帮忙，不准掏一点坏。 我， 你， 行啊，老李。 老李被迫顶了吴太极的缺，做了一等科员。他遭到同事们的冷嘲热讽，并得知张大哥也要被撤差了。 恭喜恭喜，你荣升一级科员啊！哎，什么时候请客？我去作陪啊。雅哥的猪八戒掉进泔水桶里得吃得喝嘛。你听说没有，张大哥要免职呢。你说生出这么一个儿子真是。哎， 邱先生， 交一级科员吧。 李先生，给您。 我先去看个人，你先办吧。 听到消息，老李赶紧来到了张大哥家。 你去衙门看看，这个社会不是什么可靠的。 喝点吧。 什么？ 他们姑子去去心火。 不喝。没什么，没什么关系。儿子没了，我还奔什么呀？ 给你。 喝呀、啊。 喝吧。 天真，他不会有危险的。 难说呀。 正说着，丁二爷进了屋。 张大哥，二妹妹又来了，八成是为了二兄弟的事儿。 滚！让他滚！我什么也不管了。 快去吧去。 我姓张就完了。 张大哥。 我这是上辈子做的孽呀！走啊，那边见吧。 老李回到所里，邱先生看老李回来了，赶紧跑了过来。 哎，李先生，哎，李先生，哎，李先生，我无意中得罪人，请别计较。我约好老孙老吴吃顿便饭，一来是呢给你贺喜。来呢，跟老胡谈谈，你可准去啊！ 老邱，你看，咱们这么活着，有意思没有？ 没意思，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，没意思。年轻时我是个野驴，到了后来结了婚，做了事，变成飞鬼溜滑的皮驴，将来拉德胜门外，大锅煮卖驴肉。我不会跳出圈外，谁也不能。我早看出来了，你比我硬，可也没硬多少，只是程度上的差别。其实啊，我们都是一个锅里的菜。算了，咱们谈点无聊的吧，无聊的话才开心。也就是跟你说呀，我太太一天到晚给我别扭着，哼，逼急了我跟她离婚。娶谁也别娶女大学生，尽起丑八怪，还自居是女圣人，哼！你看着，我早晚跟他离婚。 与此同时，李太太、邱太太和吴太太三个人也正在说着离婚的话题。 老邱是打定主意跟我过不去。我虽然可以独立自谋生路，可凭我这身份，叫人说不能拴住男人的心。 邱太太拿装染头膏的碗当成了烟灰缸，要弹烟灰。 哎，别往这儿弹呢，做头发就靠它了。 对不起。还挺黏的。 哎，我才是活受呢。老吴把个小妖精放在家里不算，还老闹着要跟我离婚。 跟他吵，你跟我不一样啊，我被文学士的身份约束着，不能动野蛮呐！你跟他吵，我做你后盾。 正说着，灵儿跑了进来。 妈，我要去干妈家。 哎呦，张家出了那么大事儿，可去不得，去找马婶玩去啊！ 哎， 张大哥让丁二爷请老李，老李来到了张大哥家。 小赵来了，他说，天真可以放出来，可得答应他一件事儿。 什么事？ 他要秀珍，要我的命。老李，这是你出的主意？这是你给张大哥出的主意啊？把我的女儿给想着。 老李，你让小赵怎么来着？ 我托他帮助营救天真，没让他干别的。 我看你也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张大哥是急疯，所以相信小赵的话。哎，不行，我说你坐下和老李商量个办法。 我没办法了，我没办法了。我帮了人家一辈子的忙啊，到我出事儿了， 别人看我这哈哈笑啊，要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干脆要我的老命啊？我一辈子该分手气啊，我一辈子没跟人惹过气啊。 还是办事要紧。小赵说什么来着？ 他说天真不是共产党，是错拿的，他可以想办法把他放出来。 咱们自己就不能设法，即使拿错了， 他就是不告诉我天真关在哪儿。 非小赵不行，所以他提出条件。 就是啊，他说这是你给他出的主意。 我是求他来着，没想到他又背了约。我还是太老实，不过现在要紧的叫小赵把天真放出来。 不给秀珍他肯办吗？ 答应他。 什么？ 什么？ 答应他，我绝不叫秀珍姑娘吃亏。现在甩了他，他会从中破坏，天真就不用想出来了。 老弟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啊，我一共有三所小房，任着小赵挑，我双手奉送，只求他能饶了秀珍。 放心吧，我老李拿这条命也要把秀珍换回来。 老李啊，你可不要为我们的事儿动凶啊，咱给他钱啊。 给他钱，给他钱，你还有一家老小呢，可不能为我们啊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继续来欣赏影片离婚的录音剪辑吧。老李在澡堂子找到了小赵，俩人从浴池出来，老李继续和小赵谈条件。 小赵啊，说句痛快话，假如张大哥给你钱，你能不能饶了他女儿？ 什么饶了？饶了他该打，不过他能给多少钱？ 一所房子。哎 呀，放个要饭就吃一所小房。 可天真是错拿的， 有错拿没错放呢，随张德哥便。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。 要多少？ 他有多少？ 他一共三所小房，一生的心血。 哎呀，给我两所好了。 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只要他一所，我另外再给你点钱，怎么样？ 多少？ 我只能拿200，200之外再叫我下一跪也可以。 250行不行？ 行，就这样。写下来。 这点屁事儿还用写呀？ 写。 哎，好好好好。用不用按斗去啊？ 签上字。 行啊，银行里放着钱，老李，资本家。早知道多花你钱。 小赵继续给老李造谣，吴太太听信了小赵的谣言，找到了李家。 老虎，老虎，别吃我！ 我都打听明白了，要不是你们老李呀、啊，我们老吴丢不了官。 老虎，老虎，别吃我！ 这还不算呢，他还把自个儿的缺留着，拿着双份薪水呢。 老虎，老虎， 玩去吧啊！不信，他前者给了小赵250，哪儿来的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呦，你怎么能够知道啊，我的傻妹妹， 小赵一五一十的全跟我说了，怎么老李要买张大哥的房子，怎么鼓的吴先生跟我闹离婚，怎么借此吓唬你老李好买个妾，这都是老李。我跟他呀不能够善罢甘休，不把他的事儿闹掉了底儿，我算白活。 吴姐，吴姐，吴姐，您不看别的还看两个孩子，您把他的事儿弄掉了，我们吃谁去啊？您等着，我必给您出气。 李太太和老李吵了一架，老李想出去住两天，在门口碰到了马少奶奶。 哎，您又上哪儿？ 我出去住两天，等他不犯病了我再回来。 这才瞎闹呢，为了我你也别走。 怎么？ 马有信来说快回来了，一定得吵。 为什么？ 他一定带回那个女的来。 信上说的？ 不是。 你啊，您怎么知道的？ 我心里觉出来的，他必把他带回来，还不得吵。 那我不走好了，我专等跟谁打一通呢。您不用怕。 我有什么怕的？不过院里有个男的，或者不至于由着马的性子反。 他很能闹事。 丁二爷约老李出来喝酒，告诉给老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 秀珍回来了，今天他的眼睛神气我都看明白了。姑娘来了，等着出阁是一个样，他私下闹事又一个样，我看得出来。秀珍这小丫头是我抱她长大的，可现在 怎么样？ 他说他和小赵， 和小赵怎么着？ 一块儿出去过，不止一次，不止。 没别的事儿？ 那还没有，也快。秀珍能斗得过小赵？我吃了张大哥二十多年，我得报答报答他。等着，我揍小赵。 小赵托人把天真放了，但自己没得到什么好下场，被丁二爷溺死在了陶然亭。小赵一死，吴太太又来到了李家。 李先生，我跟你道歉来了。小赵一死，事情就清楚了。 吴太太，坐坐坐。 哎哎，还有啊，我们老吴又找到事儿了。他托人情进了教育局。他虽是军队出身，可现在很认识些字儿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人托他写扇面呢。 怎么，你不离婚了？ 哎呦，说着容易，离了婚吃谁去呀？哎，反正我也想开了，做不是混呗，何必呢？ 哎， 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那小妖精给打的。自然我也没饶了他，他不是我的个儿。 吴太太走了，这邱太太也来到了李家。 李先生，我来问你点事儿。我们老邱新弄那个人在哪儿住啊？ 我不知道啊。邱太太您坐。 你们男人都不说实话，告诉我吧，不要紧的。我也想开了，唉，大家混吧，不必较真儿了，不必了。 怎么，你也不离婚了？ 马先生带着女秘书回来了。老李并没有等来能为自己的那份失意打一架的机会，而是看到了灯光里马先生和马少奶奶默默的同处一室的影子。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的失意不存在了，也许自己从来就不该追求什么所谓的失意。他辞去了财政所的工作，带着妻子两个孩子和丁二爷离开了北平，而他曾经的同事还是继续着这无聊的生活。 哎呦，张大哥， 张先生早，张先生早。 我说 老李在家给我辞职了。 辞职？ 对。 哎，是不是另有高就啊？ 已经带着全家回乡下去了。 奇怪， 丁二爷跟着去了。 这丁二是谁啊？ 一个废物。不过老李呀， 实在太可惜了， 莫名其妙。 哎呀，今天夏天可真热啊。 张医生早 啊。您早。一早我就离不开扇子了。哎呀，老三啊，怎么样，昨天便衣坊怎么样？哎 呀，吃不来吃不来。台词啊，燕春元好， 你是看上他为你招待了小美妞。 小美妞。 好了，到这里电影《离婚》的录音剪辑全部欣赏完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还有这部戏在拍摄上巧妙运用了镜头的角度，比如在财政所的戏一般都用仰拍，视觉被扭曲了，就像是看一出滑稽戏。再比如拍马少奶奶的镜头，往往从老李的角度，前景一般有被镜头虚掉的花儿或植物，光线柔和饱满，凸显了那份诗意。在本次娱乐大篷车旅行结束之前呢，为您带来一首梁艳玲的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我对你的心你永远不明了，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，寂寞夜里我无助的寻找，深情的拥抱，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。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，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。